从凌晨三点空屋里喝过了冰霜的开水，由床头灯熄了再睡，却碰上旧事又记起，如微黄灯光去亲一吻，我欠缺勇气问一句，为何情火花恋过后每每自动告吹。长夜我有我天地，让记忆渗进了香气，回味我与你这段浪漫的距离。长夜我有我洒泪，自信心看似失去，难道对爱侣最好是别问他爱谁。从何时交低好一句，我爱你一生都心醉，难平衡心中那畏惧，我怕爱日后没法追，如同微风夜来早归去，你叫我痛快又舍弃，情如何不羁到注定，你叫我妒忌直到死，还是你有你天地，路向永远扑朔诡秘，留待我每个深夜独自生好奇，然后你有你欢乐，直到我理智也失去，难道欠缺你之后寂寞都有罪。寂寞